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三。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将建设通州北三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 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本月14号开放线上售票。 扬州实现全域低风险，全国仅剩一个中风险地区。 我国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市政府近日印发《北京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市政府新闻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这份规划。据了解，这是北京市第一次编制5年营商环境专项规划。 规划中提出，将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建设通州北三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率先推进监管执法、政务服务同规则、同标准、同水平，探索实行区域内资质互通、信用互认等，加快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整体提升。 十四五时期，本市还将重构数字政务信息化体系，将首都之窗和北京通建设成为面向企业群众的整体政府界面。除了涉密等特殊因素外，实行所有政务服务事项一次登录，全程网办，统一送达。 我们再来了解文娱资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于本月17号到30号举办。今年北京展映设置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注目未来、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冰雪冬奥等单元。 其中大师回顾单元除了之前公布的卓别林系列电影，影迷们还将有机会在大银幕上重温十戒、两生花、荒漠怪客、天若有情等大师经典。 本届展映还专门设置了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大家可以欣赏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周瑜的火车》《唐伯虎点秋香》等多部巩俐代表作。 9月14号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将开放线上售票，到时候会在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多个 APP 中开设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题页面，方便大家购票。 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月14号到18号举办。本届图书节主会场位于顺义新国展，设置了主旋律主题出版展区、冬奥冰雪生活展区、童书精品会等11个展区。 图书节将通过遍布京城的各个阅读空间、书店、社区等分会场，联动多个网络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将身边100米的阅读生活进行到底。 在热门区域打卡留念是当今社会的时尚潮流。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昨天启动，今年将继续评出1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究竟谁是网红打卡地，大家说了算。那么今年的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0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活动评选出了100个目的地，经过宣传推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吸引众多年轻人到各地打卡，刺激带动了一批新消费业态和新消费场景。2021年的评选活动8号正式启动。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今年评选的范围呢更广泛了。我们在去年7大板块的基础上，今年呢新增加了数字消费、夜间经济、科技创新3个板块，这样的话呢总共增加为10个板块。为了培育和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是在建设期间呢培育和打造3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 启动仪式上，北京银行作为市文旅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和北京网红打卡地的金融支持单位，还介绍了目前北京银行对网红打卡地的支持已经包括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首钢园、环球影城、老舍茶馆等32家机构，提供资金超过150亿元。今年北京银行将全流程参与评选活动，并继续为入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从即日起到9月底，市民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旅游微信公众号以及马蜂窝、美团、携程、小红书等 OTA 平台，就心中的网红打卡地进行自荐或推荐。预计10月初将进入投票阶段，11月正式发布新榜单。通过开展评选活动等形式，将网红打卡地推荐榜单培育成为北京市民、来京游客心中的权威榜单，北京文旅消费的新指南。 进入9月份，正是北京一年当中最美丽、最舒适的季节。当前，京郊市和自驾游的目的地也成了亲子家庭过周末的首选。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今天带您认识密云区的金普罗农场，来听报道。 金普罗农场位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密云区西翁庄镇金普罗村，它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家千人自建农场。也就是由千户村民共建农场，占地面积450亩，园区内功能划分为农耕体验区、蔬菜采摘区、园木乐园区、素质拓展区，还有水上乐园区、鲜花观赏区以及林下露营区、农夫集市等。其中有200亩的 DIY 共享菜园，吸引300多市民家庭入驻会员。农场目前为市级社会大课堂基地，与学校共建社会大课堂之自然教育。为了满足亲子家庭以及研学旅行的需求，金普罗农场设置有大量可供孩子游玩的设施。负责人孔德英介绍， 农场里有众多的基础设施供小朋友们尽情体验玩耍，有七彩滑道、蹦蹦云、卡丁车、大滑梯、小火车等游玩设施。园区内可以提供场地烧烤、搭帐篷。 农场的基础门票为30元每人，1米2以下儿童免费，包含有大滑梯、攀岩、林间穿越、秋千、跷跷板等10余项设施，另外还有一些单独付费项目。农场一年四季运行，在春天有百亩花海，夏季樱桃采摘节可以享受舌尖美味，而秋天游客可以参加多姿多彩的农民丰收节，像现在孩子们就可以在地里挖红薯，而到了冬天，农场打造的梦幻冰雪世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戏雪打卡。另外，金普罗村还有在京郊颇为知名的老友记民宿，整个村庄目前也正在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方向不断地打磨进化。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江苏省扬州市一处中风险地区今天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扬州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这也标志着自7月20号至今，本轮受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影响下的风险区域全都清零，本轮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目前全国只剩下一个中风险地区，位于云南瑞丽。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目前，我国教师总数将近1793万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显示，教师总数已经超过1792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5%。 这其中呢，特教教师增加了6.11%，增加的幅度应该是最大的。幼儿园教师呢，增加了5.44%。高校教师呢增加了5.34%，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 在教师队伍资源配置方面，今年我国继续实施中小学引领讲学计划，扩大实施高校引领教师计划，将选派300多名退休教授、副教授支援西部高校，寿元高校从3所扩大到10所。 头3所学校这2年专业基础课很大的比例是由我们派出的引领教师来担任的，他们都是东部地区非常优秀的高校刚刚退下来的专业基础课的任教老师，这个从教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也使得这几所院校一下子教学水平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也深受寿元校的师生的广泛的欢迎。 会上有记者提问，双减背景下，有声音认为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此任友群回应， 教师减负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让教师从繁重的本来不应该去教师去更多的承担的那些事务中去解放出来，那么让他呢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那么下一步呢，教育部啊也还是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地呢，将教师减负工作同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健全呢教师减负的长效机制，为广大教师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呢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双减政策是近期的热门话题，教育部等多部门日前联合部署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将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相关行政审批和法人登记工作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培训机构在完成登记前应当暂停招生以及收费行为。 近期一些地方出现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换个马甲、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问题。对此，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 通知指出，坚决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助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夏令营、思维素养、国学素养等名义，或者在科技、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坚决查处组织异地培训，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展学科类培训。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的新冠疫情正在持续恶化。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四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2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5万例。这一死亡人数超过美国二战以后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美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4.3%，而美国的死亡病例人数占到全球死亡病例总数的14.2%。 另外，美国儿科学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到9月2号，美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将近94万例，其中儿童病例超过25万例，占比超过1/4。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累计500多万儿童确诊新冠肺炎。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全市92个网点可以回收超标电动自行车。 北京青年报聚焦，交通运输部规定，网约车平台不得新接入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约谈腾讯、网易等游戏企业和平台。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全市各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集中登记持续到本月下旬。 今天早上7:30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市住建委公布今年第四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24个项目都位于石景山区。 在刚刚结束的2021服贸会上，数字经济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有哪些特点？它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由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专家委员施兴辉创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本质二：增长的本质》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回答。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共同关注。 电动自行车上楼禁令实施已满月，但是呢，还有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短短一周时间，北京12345热线收到了电动车上楼问题投诉多达110条。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车充电难、充电贵、停车难等问题是电动车上楼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让电动车骑行人是停得安心、充得方便、用得实惠呢？今天中午12:20，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开厅运行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开幕，小区老物业被炒后归还公共用房不顺利，业委会选举又遭遇困阻，属地表示加强指导。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相信有不少人听过这样的说法，因为心脏在左侧，所以一定不能朝左侧睡，不然会压迫心脏。专家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从解剖结构上来说，心脏、肺等器官都是被肋骨牢牢地包围支撑并保护起来，向左侧卧并不会把右侧的身体重量直接压到心脏上。 专家表示，侧卧的时候回流到心脏的血量会增多，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如果朝左侧睡，心脏处在更低处，回流到心脏的血量会更多。对于心力衰竭患者来说，不适合朝左侧睡。但对心脏功能正常的人来说，朝左侧睡对心脏的影响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跑步或上楼梯时给心脏增加的负荷都远远大于朝左侧睡 对心脏的影响。 哪种睡姿才最科学呢？平躺被认为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姿势。采取这个睡姿时，背部和脖子的肌肉处于放松状态，对脊柱没有什么压力，有利于入睡。不过，有特定疾患的人就不一定非要平躺了，比如打鼾比较严重，或者有支气管炎、鼻炎等呼吸道急性发作的疾病。为了减轻症状，一般建议采用侧卧的睡姿。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今天早晨有雷阵雨，道路湿滑，早高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午后到入夜前后还有雷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且伴有风雹天气，晚高峰请合理安排出行。另外提醒大家，近期要避免去往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33，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绿地上盖起婚庆公司，美景变成噪音污染源。市民期盼拆除违建，还绿于民。 铲了之后就变成了平的这种草坪，盖上木屋就开始办婚礼，大喇叭就开始吵。 小区进行外墙保温改造，5栋楼只做了3栋，居民质疑同时申报为什么没有同时改造。 我们一共是5个楼，1号到5号楼，现在没做到1、2号厢房楼。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西山社区雁西台小区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几年前和小区一河之隔的高尔夫球场上新建了婚庆公司，因此近几年来每到周末，他们就不得不忍受因举办婚庆活动而带来的噪音和环境污染。明明当初就是因为绿化多、环境好才买的房子，如今却备受困扰，生活环境大打折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9月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海淀区聚山路的雁西台小区。小区西北边正对着的就是一大片绿地。小区业主告诉记者，这是小区配套的高尔夫球练习场。一直以来，这一片绿地都维护得很好，既能为业主提供休闲娱乐，同时还美化了环境。但自从2017年婚庆公司入驻之后，小区原有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因为原来这儿都是果岭，就练球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这一片给铲了，铲了之后就变成了平的这种草坪，然后盖上木屋，后来就开始办婚礼，大喇叭就开始吵， 晚上还唱卡拉 OK， 大晚10点钟还在唱卡拉 OK， 灯也都亮着， 声音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那条胡同嗡嗡嗡嗡的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最北边和高尔夫球场之间只隔着一条5米左右宽度的排洪河道。和业主所说的婚庆公司地点直线距离也不过30米左右，中间除了绿化树木，没有任何遮挡。业主表示，最开始绿地上只建了一个小木屋，后来越建越多，对小区的影响就不仅仅是噪音的问题了。 最开始他们就只有一座木屋，最大的那个， 但问题是他现在又是木屋又是集装箱，左盖一个右盖一个，现在又在盖。 我们现在厕所都建上了，你看我们这儿 这就是那个排洪渠，本身那个排洪渠嘛，保养的就不够。他们在旁边再建了厕所，再从事餐饮。你想啊，我现在晚上往那边走，就在他们那儿就闻着臭味儿了。 业主们反映，不仅如此，通往婚庆公司的草地还被铲掉，修了能过汽车的石板路。 你看，这都不是路，这都是为了就这个修的。嗯，这个路你看一走，嘎啦嘎啦嘎啦，刚才你听见了吗？ 嗯，占用绿地修的这个路。 因此，业主们质疑婚庆公司侵占了绿地进行商业活动，所建的木屋等建筑属于违建，并且因为靠近排洪河道，也存在安全隐患。 今年好像就是新的法规已经规定，就这样的房子也算违建。关键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它是占用了公用绿地。还有办公里，它有很多人要进来，它实际上都缺乏很多，比如说消防啊等等等，它都没有手续的。 它那个离河道呢，最近的地方有8米，如果有大雨，它那集装箱一飘，把那河道挡住了，那就安全隐患就大了去了。 因此，居民们希望能尽快拆除这些建筑，归还绿地，恢复小区正常的生活。 侵占绿地、违建和环境污染，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我们是想让它还是归还成绿地。 那么，居民们反映的这些建筑是否属于违建，又归属于谁管理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属地西山社区居委会，了解这块绿地的归属情况。工作人员让记者联系一家所谓的聚山公司，了解情况。 对，那边属于聚山的那个片区，等于就燕一台里头是属于我们的。 记者随后拨打了社区工作人员所说的这家聚山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回复说， 就是那块地儿，它不单单就是属于某一个单位，它可能是好几个单位，这个还真不能说具体归谁。给您另外一个电话，您就找微信黄的先生，针对于您的诉求的东西，他现场去看，然后再给您一个答复。 之后记者联系到了工作人员所说的聚山村村委会黄先生，对方了解情况后也多方核实了信息，并致电记者表示， 刚才给您确定了一下，那个地儿啊不是我们村里的地儿，但是我们书记这边知道这事儿，也跟那个城管这边也协调了，近期就准备去拆它去呢。 那它属于是哪儿您知道吗？ 这我还真是不知道，因为它也不是高尔夫的地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违建嘛，是直接就是城管那边在处理了。 黄先生告诉记者，近期因为居民们多次反映，四季青镇城管部门已经接手办理了。记者随后也向负责违建拆除工作的四季青镇综合执法队核实情况，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信息。 我们已经立案了，我们先把这个他的客户，就是以前签过合同的有多少，我们先给收了，不能再让他签有新合同了，这也都控制住了。按他提供各种手续单据，到时候提供不出来之后，根据咱们那个法规规定的时间，到时间以后会给他拆除的。 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考虑到已签订合同的客户的现实需求，会暂时允许婚庆公司履行已有的合同，后期会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最终居民们质疑的违章建筑能否被拆除，新闻热线也会继续关注。 家住平谷区新平北路一号院一号楼的听众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小区一共有5栋居民楼，2018年小区开始做外墙保温工程，但是只做了3到5号楼，一号楼和二号楼一直都没有做。刘先生说， 接钥匙应该是2006年开始入住的，我们一共是5个楼，1号到5号楼，等到2018年呢开始啊就做外墙保温，现在没做到1、2号厢房楼，一直把我那个就给扔下了。 刘先生说，因为没做外墙保温，不仅家里温度比别人低，就连家里窗户在冬天都容易被冻住， 这差距挺大的。而且这楼啊已经10多年了呢，以后啊特别是窗户那就开不开了，像玻璃里边都是水，一到冬天就冻大冰，特别阳台这边，阳台这侧发霉了，那上顶子上都有发霉的迹象，擦一回也不行，这窗户都开不开。 而让刘先生他们更不能接受的是，今年隔壁太和园小区都开始改造了，但他们的居民楼却还是遥遥无期。 我那是大产权的，那我们西边啊，它有一个小产权都给做了，就接一堵墙，我们这还是没给做，老是说啊申报申报，他老说申报，但是老是没有解决，我们就有点急。 那么新平北路一号院的一号楼和二号楼当年为什么没有改造，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太和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我给您一个平谷区建委的电话，这个事儿您得问平谷区住建委。 当时是5个楼一块报上去的申请吗？ 我们报肯定是按照小区报，